相信不愧是音乐顽童，1995年推出老歌新唱专辑《翰林夜总会》当中，这首《热情的沙漠》也为他傍身了太多音乐荣耀。这支音乐在他手上有了似曾相识但又似是而非的矛盾的感觉。要知道，这可是在当年的华语流行乐坛翻唱专辑当中没有人能玩的颠覆，也最终赋予了这首音乐全新的生命力。好了，热情的沙漠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我是腾冰，你是谁？几种方式互动哈、一种在家族群当中干什么发位置，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干什么，来聊我们的每一首歌曲，同步每一首音乐吧。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限号是4和9。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避开人群，北京超小众的景点，京西千年神秘古庙，哪儿啊？哎，在北京这么多年，竟然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儿哈！光看图片就被震撼到了，特别像泰国的寺庙。刚好今天是周五，这个周末不如就坚决地跑一趟吧。这里就是白瀑寺，北京门头沟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哦，位于门头沟区燕翅镇鱼白村北的金城山下。首先提示非常重要，关于水雾。看到很多人都在说云雷阁上午12点左右会喷水，特意为大家问了工作人员，也要来了喷水雾的时间。4月初8呢，肯定会喷，其余每月的初1、15节假日都有可能会喷水，主要是看客流量的情况而定。如果喷的话，一般会在上午，但是时间不固定哦，所以不要纠结于喷水雾了，完全要靠运气。没有水雾，这个寺庙也足够震撼的，真是一路走一路在感叹，太好看了，太想在这儿生活了。怎么走，地址锁定北京门头沟的白瀑寺，路程开车大概2个小时，可以直接开到寺庙底下，停车费每天15元，这里不收门票哦。这么美的地方竟然不要票，真不可思议，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饮食呢？在这里中午有美味45元的斋饭，你可以品尝一下。如果最近因为工作或者生活倍感压力，不如自驾前往吧，看看北京郊区的美景，不为别的，就为这美景可以让你身心愉悦。这个周末计划走起吧。好了，汽车约会继续来分享刘志佳《月牙湾》。 敦煌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从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玩具，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流下，那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真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它还好吗，我多想爱它，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今生无法就

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熬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精神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就像唱这曲，猫儿睡在怀里，何处笛声隐隐砸在心底，开一朵涟漪，众里寻他刹那的抑郁，便从灯火涌起，聊至天光聪明，我是热闹市井，也有江湖传奇。承载故事细节，贪图风趣，这一刻须臾，许多温柔溢在眼底。两壶清闲，弹指生花，温酒煮茶，花桑麻，白云苍狗，仗剑天涯，离凡尘，只说繁华。一天上山中学，走路上街，灯光无尽，风浪沧桑，百姓和王家再不能放肆，风浪尽，千里飞翔，遍地火焰，三两三千里人与你，问君声笑笑，鼓舞个袅袅。七彩逍遥，哎嗯，人间多渺渺，岁月都遥遥，又红了樱桃，绿芭蕉，一片谢浪在逍遥，一双人才好，来风花雪月。是何种风情，那蜜雪悲伤难，其实唱给他听。纵然孤烟之余，寂寥旧林也无法比拟，胜过无数风露的抑郁。两壶清闲，弹指生花，温酒煮茶，花桑麻，白云苍狗，仗剑天涯，离凡尘，只说繁华。一天上山中学，走遍山水风光，重新听我千次繁星和王苍霞，恨不能再次风雨再相遇，但小天地不会算来算去，一人而暖意，问君声笑笑，鼓舞个袅袅。七彩逍遥，哎嗯，人间多渺渺，岁月都遥遥，又红了樱桃，绿芭蕉，雨也歇了彩霞。 逍遥，一双人才好。 刚刚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灵猫传》，搭配国风词人上河令的唯美词藻，娓娓道来了男女主角从邂逅到相遇，相知再到相爱的浪漫故事。俏皮可爱的旋律带给你当日的第一口清甜，邀请你来到灵猫的音乐世界，享受这一份生活的闲适和爱的甜蜜。哇，又是一首甜到腻的歌。好了，接下来汽车音乐会带出动力火车、周慧、飞儿乐团等等等等众星的《城里的月光》，很好听的歌。 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洒满整个夜晚。

feel neglected, haven't touched the door. I can't recall what it's like before. It's always just 18 degrees. The AC might break and I drink too much tea. Wish I had a boyfriend, I guess it's just me. Daydreaming constantly, yeah. I wanna say that I'm okay, but I don't know if that's the way to be. When in reality it's 3 p.m. I'm still asleep. I wanna wake up but I'm too weak to face the day. I'm too afraid. Don't wanna feel sad and just repeat. The times I've had feels incomplete. Wanna escape, but I'm too 的这首 3PM， 上周第十名，本周上升五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的歌曲。好了，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是不是首首精彩？那也欢迎你随腾并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第二十段。接下来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在浮。在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将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刻完整，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始终还在等，我要给世界最有种的试问。看下雨水的马上会重生，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有种的试问。 蔡健雅的 Kisses for the World， 这是201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这首歌邀请知名作词人周耀辉填词，配合谭雅蔡健雅的作曲和演唱鲜明的风格，得到很好的效果，不仅得到市场的认可，还获得了非常多歌迷的一路好评。当然呢，这首歌也把谭雅蔡健雅的音乐事业再推上了一个高光时刻，上周第14名，本周大踏步向前升，上周10位，第4位，谭雅蔡健雅 Kisses for the World。好了，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 零点乐队发行专辑《没有什么不可以》，不仅延续他们一贯的柔情摇滚路线，还加入了时髦的电子元素呢。这首《相信自己》就是其中很有摇滚风格的成熟作品，配合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歌词，大气磅礴的编曲，描绘出了现代都市当中男人们色彩斑斓的内心地图。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三位，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超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忘却一切自在感觉。飞车，喷射，变换着角度飞车，飞驰着年轻的规则，规则，这是挑战一切的规则。开动引擎，倒退的起跑线，爱遥远的终点，能不能够遇见？燃尽昼夜，抵达最后一圈，千万不要闭眼，对手只剩时间。加速度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意传奇，加一咆哮的坐骑旋转，然后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变换着角度飞车，飞驰着年轻的规则，规则，这是挑战一切的规则。开动引擎，倒退的起跑线，还遥远的终点，能不能够遇见？燃尽昼夜，抵达最后一圈，千万不要闭眼，对手只剩时间。加速度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意传奇，加一咆哮的坐骑旋转，然后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冲破地球这个瞬间。看我的手也漂移，完美的我的像是机器，比赛只能有一个冠军，哪怕秒数差距只有0.01、我喜欢不断超越的自己，我喜欢挑战极限的自己，生来就为第一，生来就是第一。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意传奇，驾驭咆哮的坐骑旋转，然后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冲破地球这个瞬间，无止境超越，超越，冲破地球这个瞬间。 哇，又是汪苏泷，生来第一，一首为赛车量身定做的歌，开场的汽车马达声是不是特别吸引你？这首歌呢，也是传达出了新一代年轻人勇敢追梦的精神。作为手游赛车的主题曲，这首歌在编曲方面大胆创新，把电子、赛车等等元素都融入在其中，也让大家有亲临飞车赛场的感觉，感受速度和激情，打起精神来继续加油争第一吧。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跟你牵着手走过 的《红豆》，在他清亮婉转的声线当中，你可以充分体会到作词人和作曲人想要表达的那种情感。悠扬婉转的旋律，深情不悔的歌词，献给你一场无可替代的听觉盛宴。上周的亚军歌曲，本周顺利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吧。重温之后呢，再来分享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 Stephanie Puri 3PM。 第四位蔡健雅 Kisses for the World。 第三位零点乐队相信自己。第二位汪苏泷生来第一。 加速度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拥抱的赛季写生命。 第一位王菲红豆。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笑过。

we're too stoned, but it feels good. Lost your keys, lost my phone, we still feel good. I'm so high like I'm in Paris. Need you young, irresponsible, and careless, but it feels good. 著名音乐人联袂演绎的这一首电子音乐 Feels Good 2019年出品，从旋律到节奏再到编曲和歌词，都体现出了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流行音乐的方式，那就是迷人的电子曲风，不快不慢的节奏，带给大家一种闲适的感觉，让你忍不住想跟着如此惬意的音乐一起摇摆起来。这样好的感觉当然是来自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关注一下汽车科技，汽车智能化将是未来的大风口，新能车智能化将风起云涌。类比智能手机，汽车领域的智能化趋势刚刚开始。以某款汽车为例，公司重点布局的是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网联、智能电动、车云服五大领域，其实这也是未来汽车智能化带来的最主要的增量市场。另外，其他的一些电子巨头公司也纷纷宣布将切入汽车领域，看来从消费电子往汽车电子技术的迁移是必然的趋势了。据测算，中国乘用车市场增量市场总规模将从2020年的2000亿增长到2030年的1.8万亿，十年复合增速是25%。智能化带来的单车平均增量价值从10000元以上升至到70000元。从增速来看，计算平台和激光雷达成长性最佳，未来十年复合增速将超过30%。智能座舱呢，是目前智能驾驶当中最成熟的应用。据测算，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到2030年将超过1500亿元。随着国内汽车产业链的成熟度提高，国内布局汽车 MCU 的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产品呢也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此外，多家国内设计企业正加码车规级的 MCU 的研发和认证。MCU 芯片就是微控制器。随着汽车逐步智能化，对 MCU 的性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待吧，未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科学家实现不了的。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井冈山的这首招牌作品《我的眼里只有你》。 温柔的甜美，好像鸟儿天上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像鸟儿天上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欢迎继续和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五，来关注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多好啊，可以作为能源，不烧汽油，又不会产生尾气污染环境。在现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又安静又没有尾气的电动汽车，可是您知道吗？其实电动汽车可不是这几年才发明出来的哟。其实在19世纪，电动机和电池的技术已经出现。1881年，法国的电气工程师特鲁夫把电池和电动机改装到一辆三轮车上，这就是最早的电动汽车。7年后的1888年，德国的一家机械工厂也发明电动车，原理和特鲁夫的电动车一样，但是德国的电动车比法国特鲁夫的电动车多了一个轮子，更接近现代的电动汽车。在1807年，法国发明家德里瓦茨发明了一辆长得很古怪的汽车。发明家德里瓦茨可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他的古怪汽车也不走寻常路，不需要水蒸气，而是用了一种更炫酷的气体氢气。德里瓦茨这种抛弃水蒸气，让燃料直接在气缸里燃烧，并推动活塞运动的想法，似乎激发了其他发明家的灵感呢。好了，那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Gloria 的这首 Winter Without You。 Crowded rooms to numb the pain, Coke and rum to erase the trace of every thought you had of her. Your friends all ask if you're okay.She's all you miss. Why don't you pick up the phone and you tell her you love her? Lay like the fall, but it's better than ever.

源自热门网络小说的都市爱情剧《只是结婚的关系》，讲述了一段势均力敌的时尚爱情故事。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超喜欢你》就是其中的一首插曲，配合甜蜜浪漫的剧情，也是受到很多歌迷的追捧。对了，他的演唱者就是郭靖。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萧敬腾《我的大学》。 我挑了那么多的事，悲伤到是为了离开家。故乡再没有这棵秋，只剩下从头来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懂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让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有什么大不了？走在超市美食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谁不过肩摔。匆匆来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懂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又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尽力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超市名气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起步被打败。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那个白痴被轻易浪费。摔了运动的事也值得回味，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怎能荒废。 来自萧敬腾《我的大学》。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王心凌的 Baby Boy， 这是当年大碟的首支推荐曲。猛地一听呢，充满着王心凌式的甜蜜轻快，但是进入歌曲之后，你就会发现除了轻快甜蜜的一面，也饱含着独具特色的 brass， 还有简洁有力的 beats 节奏，打造出了潮味十足的闪亮音色，也带给大家非同一般的听觉享受哦。 下班上班开会，我们美丽下班约会，我想我们天生一对。要你烈我的香水，你们先会抓住你胃，这种女生要去哪追？快说你爱不爱我？ Oh, oh, oh, oh, 浪漫情话不嫌多。My baby, baby， 快说你想不想我？ Oh, oh, oh, oh, 承认吧，做什么都少不了我。Ooh, baby, baby boy, baby, baby boy, boy， 我会天天付出我的爱。 继续坏坏。 Oh, my baby boy, hug me, hug me, oh, hug me, my good boy, 我会天天付出我的爱。 Oh, baby boy, hug me, hug me, oh, hug me, my sweet, my sweet boy, 只要你为我乖乖。 Oh, my baby boy,

心动，每次心动持续很久很久，持续很久。 刚刚这首歌来自任子墨和刘瑞琦的《那一刻心动》。如果说这首歌曲的原版是一位深情男孩对所爱之人的自然表达，那么男女对唱的版本呢，更是唱出了双向奔赴的情感依托。任子墨和刘瑞琦的声音兼容并蓄，给了这一首夏日限定的暗恋一个完美的 ending。 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收工歌，交给火箭少女101带来这首《续我跟你讲》。听歌之前，同不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没有忘记和你相约下周一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上午有星光》。说好了，下周一9点，我们再见。 嘘，我跟你讲，不要哭。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敲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时间被暗了，快进圈，理想清单都一一实现，就要脱离象牙塔的舒适区，加油！这个故事靠你演绎。曾经沉默的人总是压抑着情感，你说倾听着要像倾诉者般勇敢，太容易伤感，就珍惜当下和现在，时间带走孤单，留下青春的姿态。 I never really talk much but I feel in check, time won't stop us, I'm yours, you're mine, I appreciate good video is the best, today we say goodbye, don't cry. 就像梦境里的故事，两年时间一路眼泪一路喜悦，我们都应该释怀，学会不再去依赖，一直听我说的你啊，慢慢长大，就让我们再次出发，越过所有的障碍，相信永恒的未来。 嘘，我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我很温柔。 嘘，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他们对你说只能陪你走到这里，像是出走的猫咪那么小心翼翼，你要学会长大，要和自己对话，你要看着镜子告诉他你没有那么差。你知道羽毛球员是这词语，没听过一言居然是这才语，眼前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是虚，我们的温柔不用过多言语， 就像梦境里的故事，两年时间一路眼泪一路喜悦，我们都都应该释怀。

是只